所以在这个调的过程当中呢，会产生一些附带的作用哈，其他的疾病全部都产生作用了哈。 得不得病不取决于常量的，嗯，啊，说我净吃好的不得病，有的时候为什么有人说净吃好的也得病？那净吃好的怎么还得病呢？就说得不得病，不取决于这些常量的物质、哦、营养，不取决于这个，嗯、就是什么鸡鸭鱼肉、大米白面呢？嗯，不是吃的越多越好，净吃好的就健康，不是？嗯，有的时候恰恰相反，少吃，少吃，嗯，辟谷。吃那个清淡的，嗯，粗茶淡饭，这个反而倒健康的， 就是、嗯、 说这些常量的物质，嗯，越清淡越好，嗯，您敢这些微量的呢，越足越好，你要缺了，它就出问题了，那得上糖尿病，那代谢紊乱了，他吃那些东西一点没减少，不是说他因为吃不好才得的糖尿病， 对， 可能是有的尽吃好的得糖尿病， 就是， 所以有的时候管糖尿病叫富贵病，嗯。实际它也不是富贵病，它不是因为吃好的得的，它是吃那东西里头缺物质得的。 对呀、啊，就为啥有的人人家总吃好不得病啊？ 对呀、啊，啊，所以我就说呢，微量的0.01的东西，嗯，得不得病取决于这一部分。那我们把这部分一补回来，嗯，哎，小孩得例假，是不是？他得糖尿病，完了例假没了，你看这还能恢复？嗯，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有过很多朋友也好，一到40多岁 更年期， 50多岁，嗯，哎、就更年期了， 就是， 这更年期一出现以后吧，人的那个神经系统，嗯，哎、它出现偏差， 对，整个精神状态、身体各个机能啊，全部都发生变化了。 有的时候说呢，医学说代谢啊，嗯，它有先天那一部分形成，嗯，还有后天一部分，它和神经系统 这个密切关联、啊、 有密切关联，实际不是和神经系统密切关联，嗯，是每一个系统出病。都是牵一发动全身， 对，这人毕竟是个整体， 那这是整体、啊、所以这块儿你看有人说这个更年期，嗯，有人反应特别强烈， 就是啊，哎，这是女人的多事之秋啊， 爱生气， 爱哭爱闹， 爱发怒， 对，哎，然后这个月经失常， 哎，月经失调， 闭经绝经，哎， 有的女同志那个早早的就闭经了， 对呀、啊、 哎呦，有不少， 就等于说可以延缓衰老啊， 那当然了，是吧？延缓衰老的事儿、嗯，我在第八节来讲。 增强这个生理功能啊！ 哎，八肠， 八肠， 哦、八肠、嗯。我就说呢，在这调理这一块儿，嗯，已经闭经还能调过来，绝经还有过来的，嗯，那就是说明阴阳又平衡了，嗯，那个催化剂又补够了， 焕发生机。哎， 所以通过这一调，它又回来了，哦、回来了，那就是枯树开花，又回到春天了。 回春之树啊，这是、哎、啊， 回春之树，嗯。这个回春之术，嗯，就不是说用药，用什么其他办法，嗯，只能用回归自然的办法，嗯，符合自然规律的办法，它比男同志相对得的病就要多的很多。 对，它这个生理功能决定的哈， 哎， 生理结构， 哎，生理结构，嗯，我刚才说呢，就是之前我讲，整个都能调整。 哎呀，现在这个妇科病人也特别多呀。 那肯定啊、 嗯、你看这个子宫肌瘤哈、啊、非常的高发，嗯， 就这些问题吧、嗯、如果处于失衡状态，那就啥病都来了， 对， 你只要失衡，那失衡的原因现在咱基本都找到了，嗯，而且解决的办法你看也找到了，那都找到了，这个在更年期即使你有精神呐、啊，不正常啊、嗯，神经系统啊，有什么一些个异常啊， 各个机能哈， 机能啊，嗯，哎，他经过调以后吧，嗯，他都正常。 这更年期啊，还真得高度重视呢，不然的话，他会给这个很多疾病埋下伏笔啊、嗯，这是一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点，一道关卡，啊， 对，它能导致很多其他的疾病， 就是呢， 通过这种调理、调节、调整，对整个妇科系统疾病，嗯，哎，都能改善缓解， 嗯，防范一些、这个、 防范一些其他病变， 疾病趁虚而入哈， 哎，对、 哦，这很重要啊、哎。 所以这个调节，调理，这个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。嗯，说你超劲儿，用什么一个科学办法？嗯，这个有的时候啊，往往欲速则不达。 对， 你看这个、啊，这个反而倒很简单。嗯，就还是那句话，叫一通百通。 对， 所以说内分泌、代谢引起的疾病很多，用科学的办法、用治的办法，确实很难解决。